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又是全新的一个周六，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王秋阳《7+2探险全记录》这本书，叫做《自由呼吸》，来自丽江出版社。经历了上周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峰的感动故事之后，今天我们又将去到哪儿呢？ 7+2在户外运动中是对登顶7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到达南北两极极点的探险活动的专称。2010年，王秋阳完成了他的7+2计划。截止到目前的不完全统计中，全世界已完成此项探险活动的只有20多人，王秋阳是其中的首位中国女性。 今天我们的高海拔之旅来到的是南极，攀登文森峰。王秋阳在标题当中这样描写：南极文森峰，解密极地竞争。2005年，我真的挺忙，4月徒步北极点，7月登顶了海拔6206米的西藏起自峰，12月又参加极度体验7+2南极探险队徒步南极极点，随后登顶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说到南极，人们通常会想起阿蒙森和斯科特的故事。1911年，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和英国海军上校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同时开始征服南极极点之旅。为了争夺世界上第一个踏足南极极点的荣耀，他们在世界尽头的茫茫冰雪中展开了悄然而激烈的竞争。阿蒙森队捷足先登，于1911年12月14号到达南极极点，斯科特队在第二年1月18号才到达。极点上已经飘扬着挪威的国旗，他们晚到了将近5个星期。阿蒙森队凯旋班师，而斯科特和他的4名队员却在归途中遇到提前到来的极圈寒季，极寒交迫，体力不支，最终长眠于冰雪之中。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名著《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曾写到阿蒙森和斯科特的故事，他赞赏阿蒙森的深思熟虑，依据丰富的经验制定计划，选择20条爱斯基摩犬拉着雪橇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征服南极点的壮举。但他更用火热的语言描述了斯科特的悲壮结局，一次失败却变成对人类的大声疾呼，要求人类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尚未到达的目标，这是壮丽的毁灭，虽死犹生。失败中会产生攀登无限高峰的意志。一个人虽然在同占绝对优势的命运的搏斗中毁灭了，但他的心灵却因此变得无比高尚。后世的人们纪念阿蒙森，因为他第一个到达南极极点，也纪念斯科特，他虽败犹荣。设在南极90度的科考站，也就是我们这次徒步南极极点的终点目标，就是用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叫做阿蒙森斯科特科考站。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次徒步南极点的行动也在机缘巧合的竞争中拉开了序幕。这 次徒步南极，我们的队伍是极度体验户外探险运动有限公司组织的，一共七个人，分别有王队、刘健、次洛、梁群和李伟文，包括杨显峰和我。巧的是，几乎与我们同时，还有一支由华润赞助的超越极限探险队也准备徒步南极极点，由我们的老朋友王石、曹俊、钟建民、吕中林、张良、阿旺组成。因为我们队的王队、建哥和次洛，还有华润队的王石和钟建民，都已经完成了七加二的绝大部分征程，只剩下徒步南极极点这最后一役了。所以哪支队伍先到达南极极点，队伍中就将诞生中国第一批完成七加二的勇士。这样一来，大家的好胜心自然而然地被激发起来了。虽然和阿蒙森、斯科特当年赌上性命与荣耀的竞争相比，我们这两支队伍的竞争只是体育竞技中常见的你追我赶，争个先后，但时过境迁，回忆起来，留在记忆中最鲜明的还是这种竞争所带来的紧张刺激和乐趣横生。原本有些枯燥的征程，因为有竞争、有潜在对手带来的压迫感，而变得生机勃勃、激动人心。我想所谓体育精神就应该是这样的。2005年12月1日，我们的队伍出发，出发仪式出人意料的热闹，各路朋友从各地赶来助兴。因为此行将会诞生中国第一批完成七加二的勇士，所以大家都很兴奋。虽然我的七加二之路还只走了一半，但感染到这种豪气干云的气氛也跟着激昂了一把。在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完成七加二是多么让人激动。它不同于寻常的登山探险，也不同于攀登14座那样真正的极限挑战。七加二另外有一种厚重和深度。想想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何等广阔，我们用一生的时间能够看到、触及和感受到的，也只是世界的极小一部分。然而在每个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愿望，想要走得更远，登得更高，好好的看清这个世界，用尽全力拥抱这个世界。而七加二就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切身的、刻骨铭心的感受这个世界的高远与深邃、辽阔与宏伟。也正因为如此，才有那么多意志坚强、热爱生活的人们对七加二倾注这么大的热情，而我是何等幸运，也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 青春。 受一切挑战，一起跳上那永远。 三十多个小时的飞机不断的起飞降落，我们终于到达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稍作停留，我们又飞往智利南端的彭塔阿雷纳斯。在彭塔阿雷纳斯休整了两天，补充物资，整理装备，还有必不可少的和向导公司开会。这次我们只有一个向导，他是美国人托特，原来是盐湖城一带的滑雪教练，有很多年的越野滑雪经验，但走极地也是第一次，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他是有一点担心的。而事实上一路走下来，托特表现得很出色，和大家相处得也非常好。有时候觉得他笨笨的，有一次还差点把帐篷给烧了，被王队救了下来。又有时候我们有点欺负他，比如我们的厨房帐篷本来就不大，他很希望我们一波一波地进去吃晚饭，可是我们总喜欢挤在一起吃，常常就把他挤了出去，冰天雪地地在外面绕圈圈。但更多的时候他很好地履行着向导的职责，我们也很信赖他，而且我觉得他和我气场挺合的，会关注同样的东西，不约而同有同样的感想，甚至在同样的时候和场合发呆。回想起来，个性和风格各不相同的向导们也为我们的登山探险生涯增添了不同的色彩和乐趣。12月5号上午11点15分，我们从彭塔阿雷纳斯出发前往爱国者营地，然后会从爱国者营地乘飞机飞往南纬89度，开始向南极极点徒步。出发时在机场办理了智利的出境手续，因为南极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我们的飞机是伊尔-76，原苏联运输机，很大，没窗户，人货混装，没有空调，到处都是裸露的电线。飞机上的人也是混装，有的是去登山，有的是去徒步走极点，有的是去爱国者营地滑雪。想想挺有意思，地球上这么多人，就有那么一群人，也许是基因里都有喜欢冒险的因素，所以才会聚到这个飞机上，去往同一个地方。飞机上噪音实在是太大了，所以给我们发了耳塞，说什么都听不见，大家都是指手画脚的在交流，所有人都很兴奋，再加上成堆的装备，气氛像是要去打仗。越飞越冷，降落时我们都穿上了风裤，拿出厚羽绒服做好准备。意外的是气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低，才-10几度，没风也没云，天气特别好。爱国者营地就像是北极的基地营地的规模那样，边上有一座山，中间一排帐篷，停着两架小飞机。一路上每到一处，我们都会下意识地寻找华润队的身影，看看周围有没有和我们一样全副武装，带着大包小包的装备，意气风发的中国探险队。说实话，一路上都没有看到我们的竞争对手，每每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又有那么一点点失望。这种微妙的感觉或许是竞争中常有的心态吧。 那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料到，虽然没能和华润队在南极展开竞争，但还有另外一场紧张而刺激的竞争在等待着我们。在基地营我们遇到了一支美国探险队，向导是王队的一个老朋友，著名的极地向导沃纳， 一个很精干很有亲和力的美国老头，看上去就是那种让人放心的好向导。后来我们就把这支美国队叫做沃纳队了。我们和沃纳队是今年最早开始徒步的两支队伍，谁最先到达就会成为今年第一支踏足南极极队的队伍。于是在接下来的九天当中，我们彼此追赶，争先恐后展开了一场中美之间的极地竞争。除了沃纳队， 还有一支英国队伍也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他们开着一辆六轮卡车从基地营出发前往南极极点，如果成功会创造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开车到达南极点的记录，随时有可能亲眼见证甚至是亲身体验世界纪录历史之最年度第一。这也是登山探险的魅力所在。此时南极正在极昼当中， 第一夜我们在爱国者营地扎营，这次我们用的是高山帐，两人一顶，我和王队同住。高山帐不同于北极的那种大雨伞式的一撑就开了的单层帐篷，有内外帐，撑起来的时候要穿杆，有点费劲，但抗风保暖效果会好很多。可是刚睡下的时候还是很冷，凌晨一点半我冻醒了一次，可睡到四点多居然又被热醒了。 看了看帐篷的温度计，20多摄氏度，热极了。外面大太阳晒着，帐篷里就像个小温室。我睡不着了，王队却睡得很香，他真是冷也能睡，热也能睡，在登山徒步中这可是很大的优势。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南极爱国者营地的厕所比北极基地营好得多，甚至还有坐便器。 第二天上午我们试了滑雪板，因为南极的地面有坡度，我们还得拉着雪橇，尽管滑雪板下面有指滑带，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控制。滑雪板有长形的，有宽短形的，托特建议我用短板，我也觉得短板好用些，至少转弯的时候比长板方便。中午我们乘飞机前往徒步的起点， 飞机很小，只能装17个人左右，可我们的装备和雪橇几乎就装满了整个飞机，只剩下6个座位。 所以12点的时候， 梁群、李伟文乘第一架飞机先飞走了，余下的队员1点半再起飞。这种飞机比大飞机对气候的要求低， 风速只要不超过每小时100公里就能起飞。 飞行中途加一次油， 两个加拿大帅哥飞行员在大风中找加油点用了很长时间，又反复试降了好几次才成功。原来所谓的加油点就是在地上插了一面很破的小红旗，能看见隐约的冰面跑道，还有前面的那架飞机刚加完油留下的几个绿油桶，在茫茫冰原上要找到这些的确太不容易了。油桶被埋在雪面下， 飞行员要求男士们都下来帮忙加油，大家合力把油桶挖出来，加了5桶半油，用了大概半个小时。加完油又飞了大概2个小时到达了徒步起点，大家合力搭帐篷。有了北极的经验，我已经很清楚自己该干嘛了，麻溜的干完了自己的活，把什么都在帐篷内铺好了。王队进来一看，喜出望外，连声说真是没白培养我。 徒步南极极点世纪徒步北极圈之后，王秋阳尝试的另外一个在世界极点去探险的过程，之后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呢？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耳边听到这首是来自《地企鹅日记》当中的原声音乐，来自 Emily Simone 的 Frozen World 冰冻世界。稍后回来，我是袁一。 How beautiful we can be.

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我们正在跟随着王秋阳在完成他的7+2历程中的，已经到了将近一半的历程了。这趟的行程他正在准备要去徒步的是南极极点，时间已经到了2005年的12月7号，进入到徒步的第一天。7+2在户外运动中是对登顶7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到达南北两极极点的探险活动的专称。2010年，王秋阳完成了他的7+2计划。截止到目前的不完全统计中，全世界已完成此项探险活动的只有20多人，王秋阳是其中的首位中国女性。12月7号，徒步第一天。昨晚所有的人都说冷，我也是在早上6-7点钟的时候被冻醒的，实在是冷极了，-40摄氏度，睡袋根本不管用。南极总是在刮大风，这点和北极不同，很冷，我们拖着雪橇走得太辛苦了。今天只走了一半的路程，6.4公里，远远地看见前面沃纳队在扎帐篷，我们还以为这里只是中场休息的地方。不料我们的向导托特说，第一天先适应一下，就到这里了，真是让人喜出望外。但这样一来，等于没有完成预定的目标，估计明天的路要长得多。扎下营休息2个小时之后吃饭，剑哥和刺落帮厨用上了他从国内带来的各色调料，还有他的招牌主打赖皮鱼调料，大家吃得很开心。剑哥带的几桶啤酒也拿了出来，结了冰霜，味道很好。刺落帮厨的时候把手指割伤了，流了好多血，剑哥帮他包扎。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包扎伤口可是个技术活。尽管剑哥算是不错的土大夫，但还是包得挺古怪难看的。王队又讲起了阿蒙森和斯科特的故事，这是他非常喜欢的故事，我也是。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写斯科特临死前写给妻子的信，那是他已经很清楚自己要死了，可是仍然对妻子说，关于这次远征，我能告诉你什么呢？我只能说，他比舒舒服服坐在家里要好上许多。是的，我懂，比舒舒服服坐在家里要好上许多。南极真不愧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大陆，这点和北极很不一样。北极的帐篷里面全是冰霜，很湿，而南极尽管风大，但帐篷内总是干干的，要舒服一些。我们徒步时面罩结了冰，衣服里也都是霜，可挂上帐篷里的晾衣绳，干燥的空气加上外面的太阳，一会儿冰就化了，不用多久也就晾干了，但还是冷。晚饭的时候我把温度计放到室外测了一下，-23摄氏度。12月8号，徒步第二天。我们今天走了5个小时，直线距离8公里。南极没有北极好玩，一路上风景没有变化，也没有过冰河或冰块之间的剪切带，少了很多艰难，也就少了很多趣味， 感觉就是在大风中傻傻的走，照出的照片估计都是一样的。在行走途中，向导走一段看一次 GPS， 不断的修正方向，所以会走一些弯路。中途杨显峰就自行偏离向导的线路，走了个直线的捷径。王队发现之后发了好大的脾气，说走这样的捷径是很危险的，因为在南极随时可能出现那种白毛大风天，一阵大风卷上来，到处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很容易迷失方向，也就有可能把人走丢了。这次雪橇的重量比在北极的时候重，我的负重能力还是不行，梁群的包比我大，走得比我好。每次到营地扎营的时候，他和李伟文总是先过来帮我们搭帐篷，然后我来整理帐内细节，王队再去帮着他们两口子搭帐篷。因为南极这种没完没了的大风当中，要搭帐篷只靠两个人还是挺费劲的。才3:30，建哥就在大轿吃饭了，他又在厨房帮厨，他总是那么精神饱满。饭后，王队和向导又研究了一下明天的走法，可能整体速度要控制下来，但行走距离要延长，否则按原计划的10天根本走不到极点。大家都没有意见，前面有沃纳队的挑战，背后有华润队的阴影压力，当然是越快越好。帐篷外面又刮起了大风，帐篷上全是雪，不是下雪了，而是被风吹起来的地上的浮雪。但太阳很大，晒在帐内的温度有18摄氏度，很奇妙，我觉得自己开始适应这样的生活了。12月9日，徒步第3天。昨晚我做了一个噩梦，吓醒了，梦见小儿子多多出事了。醒来时发现自己满脸是泪，心脏痛得厉害。当发现是个梦的那一刻，真是高兴坏了。可过了一会儿，心好像又被揪起来，越想越牵挂，越难过。王队也醒了，听我说了刚才的噩梦，王队说：哎，我的队员走得太累了，梦里想家了。说着他就要起来帮我去次洛和托特的帐篷里拿卫星电话，让我给家里打电话。我一看外面风雪很大，雪已经把帐门口给堆死了，出去拿电话还要惊醒其他队友，觉得不妥，又安慰自己说只是一个梦而已，就没让王队出去。这么折腾了一番之后，我好容易又睡着了，可没想到睡着之后又做了一个噩梦，比刚才那个还要让我害怕和难过。这下再也睡不着了，早早爬起来，急急忙忙地把衣服穿好，眼巴巴地等着大家醒过来好打电话，还不断地安慰自己说只不过是一个梦。好不容易大家都醒了，说起了我昨晚的梦，弟兄们赶紧拿电话给我，可温度太低，电话电位很低，一开机就没电了。次洛和王队就用身体把两块电池捂了半天，才勉强帮我拨通家里的电话。听到多多的声音，我的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多多问我在哪里，问我南极冷不冷，急着告诉我他学校的事儿，又想说冬令营的事儿。我能听出他也很想念我，但很懂事的不让我太担心。贝贝也等在一旁，很有当哥哥的风度，让弟弟先说。我赶在电话断掉之前又和贝贝说了一会儿话，心里才算踏实了，心情也好了起来。打电话的时候我一直在哭，就直接用戴在手上的手套擦眼泪。正在一边烧水的次洛看到了，赶紧递给我纸巾，说马上要出发了，别把手套弄湿了，会冻伤的，说的我心里暖暖的。因为这通电话，今天早上我没有及时收拾东西，结果出发时慌慌张张的。而今天的路特别长，足足走了7个小时15公里。幸亏今天是梁群走在第一个，他把整体节奏把握得很好，但大家还是累坏了，特别是次洛，他的雪橇永远是最重的。向导每次问他 Are you OK? 他总是回答 OK， 向导都很吃惊。王队的雪橇也很重，他说最后 自己累得直恶心。后来我总结了一下，每天都是第一程的时候体力好，但人不适应，走得不舒服。第二程人开始累，是感觉上最糟的环节。第二程之后我们会吃路餐，也有劲儿了，再加上路程已然过半，所以反而是第三程感觉最好。但要说走，往往是第四程走得最好，因为已经累得麻木了，而且反正熬完这一节就能扎营了，所以尽管走得很机械，但血自动往身体需用力的地方涌，脑子里已经什么也不想了。一路上风景永远不变，上一半蓝色的天，下一半白雪的大地，中间纵向一条是我们的队伍，长长的。直到今天后半程才出现了意外的风景。休息时，杨显峰远远地看着天际，说是看见了飞机。大家都不信，但还是等着，等了足足过了10分钟，果真有一架飞机在天空出现了。杨显峰大叫，是华润队追过来了。虽然明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乍一听华润队三个字，我们还是大为紧张，本能反应的一下子都卧倒在地。反应过来爬起之后，大家笑作一团。飞行员当然不知道我们的心情，只见飞机很职业地从我们的队伍正后方向前俯冲过来，在我们头顶很低的位置又拉升起来，左右摆动翅膀。建哥以前当过伞兵，说是飞行员在向我们致意。这个插曲令我们振奋不已，要知道在几乎凝固不变的风景当中，当人都要累傻了的时候，突然有一架红色的飞机从你头顶掠过，会带来什么样的震撼。 运动中是对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到达南美两极极点的探险活动的专称。2010年，王修阳完成了他的7+2计划。截止到目前的不完全统计中，全世界已完成此项探险活动的只有20多人，王修阳是其中的首位中国女性。 王秋阳这次南极极点的徒步之旅，终于在徒步开始后的第九天，也就是12月15号的时候顺利的完成了。他们在那一天抵达了极点坐标，这个坐标也是阿蒙森在1911年12月14号所抵达的南极点，也是斯科特在1912年1月17号所抵达的。关于更多这趟行程当中的精彩，请各位去到书中寻找。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就是这样了，我是袁一，稍后为你带来的是诵读小站，耳边听到的是帝企鹅日记中的这首叫做 The Footprints in the Snow， 雪地中的脚印，拜拜。